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邮电省电波监督局长李英日12月1日向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讯局长弗朗索亚兰西发起了书信。书信提到了我国对于南朝鲜邮电行政当局粗暴违反国际电信公约第42条和国际无线电公约第15条第一款的行为，已有数十次向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讯局发起违反通知报告，并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事实。书信指出，我国邮电省接到有关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讯局通知南朝鲜邮电行政当局的回信共9次，但是南朝鲜邮电行政当局一直到今天在我国地区动用故意而毒辣的方法来针对我国模拟电视广播系统的4个频道，即7、8、10、11频道不间断发射电视广播电波，严重干扰我国电视广播频道等，继续从事违反行为。最近他们甚至干出严重行为，把电视广播时间从以前的16个小时延长到20个小时。就此，朝鲜邮电省强烈要求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讯局对此问题立即采取决定性的措施。